Podsafe 音乐特区第一集。Hello， 你哋好，我系 Podsafe 音乐特区嘅主持 Felix。首先先自我介绍下自己先啦。咁我系香港云文 blogger 之中嘅其中一个啦。咁就都几中意听歌嘅。其实点解会做 podcast 咧？我谂要追溯翻去上年。如果大家有留意开 podcast 嘅消息的话，你哋都会知道就话 podcast 喺上年先至正式真系发展得比較好啦，無論喺外國也好，香港也好，podcast 其實係上年三四月度開始叫做被 Mass Media pick up 咗，然後跟住就有少少百花齊放咁樣嘅感覺啦。咁我其實都係喺嗰陣時先開始聽 podcast 嘅，咁啊初頭最主要聽嘅都係最大路嗰扎啦，譬如話Daily Source Code 啊，或者Catholic Insider 嗰啲咁啦，雖然我唔係教徒啦。其實都初頭都冇諗過為做 podcast 嘅，但係一路諗下諗下，發覺以為其實都可以諗下喎。尤其是我其實由細到大都想做 DJ， 只係成日都冇機會做。咁既然而家 podcast 可以俾一個好低成本，完全唔使 training， 唔使成，又唔使 set up course， 你淨係一部電腦一支咪就搞掂嘅一個做 DJ 嘅模式啦，可以咁講。你唔一即係其實講真 ，podcast 好多時有 talk show 形式嘅嘢有。这个新闻式的 podcast， 但亦都会有很多是以音乐为主的 podcast， 大部分其实跟电台的音乐节目的方面都有些相似的。既然是这样，即是其实讲真任何人都可以做 DJ， 既然是这样的话，哇开个 podcast 来玩一下都是一件好事。而且讲真我也不太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怎么说在中文 presentation 方面的能力是不是真的那么行呢？坦白讲我英文会比中文好，所以做个 podcast 来讲其实都是一个对自己的挑战，就是说看看自己能不能做得到。好了，讲到这里我想大家都可能会觉得有点闷，就是三讲不识十一傻在那里讲自己做什么事，无啦啦做 podcast， 我来 听歌而已。好了，不要紧，讲到这里先，如果第时有机会先再讲。在这里首先先讲讲我这个 podcast 的方面我想怎么做。音乐 podcast 的主流模式都是有少少像电台节目这样走线的，所以我会 more or less 都是走这样的模式，就第时可能会加一些其他的环节都不定，视乎情况而定，或者视乎我想多一些。通常来讲我希望将个 podcast keep 在30分钟之内，另外就会是播四至五只歌左右的。我揀的歌呢就通常都会在 Podsafe Music Network 那边去揀，因为 Podsafe Music Network 来讲是最有规模，歌最多也都最多选择。不是说他的 competitor 不得，我个人都挺喜欢他一个最大的劲敌是 GarageBand.com， 但是大部分在 GarageBand.com 的歌是 more or less 是不是 Podsafe 的，其实因为 GarageBand.com 的 approach 其实是多在卖歌和多帮啲 artist 做 promotion， instead of 係賣俾啲 podcaster 去用咯。雖然佢而家 introduce 咗叫有個叫 Gcast 嘅 service 啦，但係坦白講，我始終都係覺得佢 Podsafe 嘅歌太少。反而 Podsafe Music Network 咧就差唔多，基本上全部都係 Podsafe 嘅歌。而家嚟講咧就只聽不可買啦。咁如果你係 podcaster， 你 register 咗嘅，咁就可以用佢嘅歌啦。但係如果你唔係podcaster 或者你冇 register 到嘅話咧，其實就只可以聽。遲啲咧，我聽據我所知就會係有收費嘅合法下載啦。咁但係究竟成唔成功就好老實講冇人知啊，因為而家呢個係第一次嘗試啦。Podsafe 音樂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好似主流音樂咁樣咁多人去下載咧？呢、這個就真係未知之數啦。但係呢個我哋放長雙眼睇啦。好啦，講到呢度開場白差唔多啦。咁我諗我都應該要開始做我應該要做嘅嘢，就係播歌啦。我第一隻想播嘅歌呢其實 是可以说是作为我对其他 podcaster 以至大部分 podcast 的听众的一个见面礼，叫打招呼这样。在网上世界之中，我自己觉得呢，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邻居来的，即是你和我，我见不到你，你见不到我，但是其实大家都好像是邻居这样。所以我就会想播这首歌。这首歌是一个美国的四人女子组合的，应该是第一只在 Positive Music Network 的歌来的，歌名是 Neighbors。 When you walked in the door and you changed your shoes, you switched to a sweater and said, How do you do, neighbor? How do you do? I remember the look in your sparkling eyes that said clearly, I love you, don't you look nice, neighbor? You saw me looking at you.Walks in the park, you were a gentleman. We were home before dark, neighbor. Speedy delivery, McFeely. Chef Brockett showed us how to bake a pie, while Lady Elaine gave him the evil eye, neighbor. You never acted that way. In the home. 今集你听到的音乐呢，全部都是 Positive Music 你可以找得到的。我会在今集的 show notes 里面写晒有关于的link 啦，咁你哋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去听下、睇下、抄下。Positive Music 你会系好多歌的，系我谂即系唔系帮佢卖广告啦，但系每日起码有十零二十页，每页十首歌嘅 entry 系日日咁样 update， 系原来。你可以發覺就原來喺成個世界咁多地方，雖然當然大部分 entry 都係美國嘅 entry 啦，咁但係你可以發現就係原來有好多獨立音樂人係會利用 Positive Music Network 或者利用 podcast 嘅力量啦，咁就去幫佢哋做 promotion 嘅。In fact 有啲 artist 係直情會直接 send email 去你嘅 account， 即係譬如我係一個 Positive Music Network 嘅用户啦，咁。我是會間中收到啲 artist send email 俾我話，喂，我有歌放咗上台啊，你得閒嘅攞去用啦。咁即係我諗傳統嘅音樂工業嚟講，即係無論唱片業係好難會想像到呢樣嘢，你好少會直接同個 DJ 去溝通。可能在香港會啦，但你都會經 PR 嗰邊啲人去做啦。我唔係好清楚個唱片業實際上在香港嘅做法啦。但係可以見到嘅就係話喺 外國 independent artist 是可以直接跟 podcaster 甚至直情跟他的聽眾，即係無論是直接在 Podcast 會聽到的，即係嘅聽眾啦，或者是聽 podcast 聽到你嗰個聽眾是直接溝通嘅，嗰、那個 marketing 的力量是更加強咯。咁當然我自己只不過喺度播歌啦，咁我亦都唔能夠話可以即係判斷究竟呢個力量會唔會有足夠嘅能力去顛覆成個唱片業界嘅運作模式啦。咁但係希望更多 independent artist 所以去參與呢個運動啦。可以咁講，其實講到尾你都係即係做 artist 嘅，你都係想人哋聽到你嘅歌啫。咁到頭來，無論你係喺電台聽到定係 podcast 聽到嘅，唔緊要啊。你聽到你有聽眾聽到就得啦。即係等於我而家你個 podcast 一樣，我等咗出嚟，其實我唯一希望做到嘅就係有人聽到嘅啫。我唔係好介意究竟有幾多人聽到，有人聽到就得啦。好啦，講咁多，又播下歌先。跟住呢只咧，就係一個我喺雲雲 podcast 話應該講雲雲 pod safe music 嘅 artist 之中，我自己嘅一個相當之中意嘅 artist 叫 Matthew Ebel 嘅。咁跟住呢只歌係 Drive Away。Curving the road so sharp it'll make you bleed. We don't talk, we just punch the clock. Can't find each other in the same old gridlock. Maybe a little escape, what we need. Maybe you love and you work like a dog every morning. The city's a pain like the latte stain on your dress. Safe 音樂樂區有 Felix 做你嘅 DJ。 咁啊，好啦，啊，播到呢度咧，其實都我都覺得幾有趣嘅，就係話做 podcast， 我諗我好少會諗，即係因為以前成日都聽 DJ 話啊，哇，好似播歌好有型啊，又講中間講啲嘢又好似好有哲理啊，或者未必可能只係好 entertaining 咁樣。咁但係其實睇翻轉頭，講真，大家都可能喺度胡言亂語，正如你聽緊，我而家都可能係胡言亂語緊。Anyway 啦，呢個唔係好緊要啦。下一隻歌嘅歌手咧就好有趣嘅，佢名好奇怪，佢叫 Brother Love， 佢藝名叫 Brother Love 啦。呢個歌唔錯嘅，咁其實你聽下你係會知道。我而家會播嘅嗰隻就係佢其中一隻都相當之受歡迎，亦都經常喺 Positive Music Network 上邊大播放率最高嘅歌嘅其中之一，咁就叫嗰個名係 Summertime。正如我剛才所講，你們可以在 Positive Music Network 的 website 找到這些歌，我也會 encourage 你們去找一下這些歌，因為說真的，日日夜夜聽完一些無無謂謂的中文歌的話，不如再找一些好一點的英文歌聽一下。當然我 很肯定的一件事就是，不是一定說英文歌一定好，但是確保自己的視野，外面有很多歌是很好聽，不過你如果不去找的話，你是找不到，因為現在podcast 在推動 independent artist 的作品的方面的力量是都頗大啦，但是坦白說香港會比較少，如果推英文歌更少，那我 其實做呢個 podcast 某程度上都希望在呢一方面都做到啲嘢嘅，因為大量好歌係喺出邊，問題只不過係有冇人帶佢哋出嚟，有冇人揀佢出嚟俾你試聽一下。聽過之後，你如果覺得好嘅，咪試下咯。其實講到呢度，我都啱醒起一樣嘢，其實我都想話向各位喺香港嘅 independent artist 去呼籲一下嘅。我相信你哋可以宣傳自己嘅門路其實唔係太多，雖然我諗大家其實都希望揾想揾間大少少嘅唱片公司去簽咗你之後，跟住就出唱片啦。但係坦白講，大家都知道就係喺香港而家出唱片其實冇 Q 用，賺唔到錢。你出唔出得到好似最 top 嗰扎歌手咁多歌，我面咁多唱片咧，其實冇乜理由會做得到咯。以而家嘅情勢嚟計，但係如果你喺 podcast 上面做，是不是好呢？我不敢說而家是好，正如早排啊其中香港都叫做最出名的一個 podcaster， 雖然他其實人不在香港啦，阿 Pick 都說過，就是說在香港其實得百零個 podcast 都好少，那我而家加一個 podcast 不見得多了去哪，但是我希望想做到的就是帶動一下就是香港的positive music 那邊的這個流行的程度，即雖然好像很 ambitious， 但是老實說不 start small 一定會有 big stuff 可以去到，所以我其實想做一個呼籲，就是說如果有 independent artist 想利用 podcast 去宣傳你自己的歌曲的話，宣傳你自己的作品，就希望你可以嘗試去聯絡一下我們。那我自己的聯絡方法我一陣在節目最尾就會再會講一次啦。咁另外你哋亦都可以嘗試去呢、這個Google Groups 入面嘅香港 Podcaster 嗰個群組嗰度去搵人去幫你啦。個 website 應該就係groups.google.com， 然後跟住你搵 Hong Kong Podcast 群組就得㗎啦。咁就嗰度係 basically 喺香港大部分 podcaster 都會喺嗰度駐腳啦。咁如果你希望想有 podcast 幫你去播你嘅歌做宣傳的話咧，咁嗰度會係一個比相當之好嘅途徑啦。咁好啦，講到呢度，咁啊又再播多一隻歌先。咁就下一隻歌咧，就係、是、上年喺 positive music 一個十分之出名相當之hot 嘅一隻歌嚟嘅。咁其實呢隊 band Kenny Butchers 咧，喺上年年中先至正式派歌上去 Positive Music Network 嘅。咁之前咧，其實大部分 podcaster 其實都期待呢一隊 band 會有Positive Music 可以俾 podcaster， 因為佢哋歌實在相當之唔錯。In fact 喺聖誕節佢哋都做咗一隻應該咁講，上年嘅聖誕節啦，應該就做咗一隻聖誕歌出嚟嘅。咁嗰只呢、這個陣時我都唔係好記得過名，去查翻先得。But anyway 啦，咁就我而家要播嘅係佢哋另外一除咗嗰只聖誕歌之外嘅另外一隻都頗為出名嘅歌，就叫 What to Do with Michael。 right, he just needed time to heal. 哇，望望个钟已经过咗33分钟啦，睇嚟都系时候要 wrap up 呢个 show 啦。咁、希望大家会中意啦。咁喺临播埋最后一只歌之前咧，咁我先会话俾你听点样联络我啦。我嘅 email address 系 psmsar@gmail.com。psmsar@gmail.com， 相信你其实可能已经找到我的、podcast 的网页了，但都重复一次，因为、坦白说我很难说会不会有人走去将这个 podcast 录轨了落只 CD， 或者走去抌了个 MP3 俾人之后，跟住由嗰条友唔识得找我个 website， 咁啊 subscribe 唔到，咁就有啲戆居啦。咁所以就讲多次啦，我个 podcast 嘅website address 咧就系 psmsarcast.blogspot.com， 即系 psmsarcast.blogspot.com。 咁就希望大家喺听完之余，如果觉得有咩意见想发表下嘅，如果想我有啲咩改进嘅，或者有咩想要求我去做嘅，或者可以 feature 喺呢个 show 入边嘅，咁就请 email 俾我啦，或者去我个 blog 嗰度，咁就留低 message 啦。By the way， 我嘅呢个 show 嘅 show notes 咧都会放喺我 website 度噶啦，咁就如果你想睇翻呢个show notes 嘅话咧，咁就请去嗰边睇一睇啦。我想 iTunes 嗰啲 ITV Tech 應該都會有啲 show note 嘅一部分喺度，但我唔係好 sure 佢等唔等得曬。咁所以如果你想睇曬成個 show note 嘅話咧，我就建議你去個 website 啦。咁最後就仲有就係我諗，因為其實而家已經係2月9日啦。咁我相信我會喺呢幾日會錄一個情人節嘅 special 啦。咁雖然其實講真嗰句啱先係第一個 show 咁嘅，跟住又玩 special 都有啲奇怪。不過應節，老實講，我其實好想喺聖誕節已經開 show 啦，但係嗰陣時一路都未諗掂究竟想點做，所以就一路都氹氹啊氹啊氹啊，聖誕又過咗，新年又過咗，農曆新年又過咗，搞到而家先開，咁已經好遲嘅。咁但係既然適逢中國情人節就今個禮拜尾啦，情人節就下個禮拜二啦，咁我諗如無意外我都會做一個情人節 special 嘅，咁希望大家會到時收聽啦。咁我估計應該最遲禮拜六禮拜日我點都會抌出嚟嘅。咁就另外唔好淨係顧住喺個 website 度就咁 download 嚟聽啊，如果鍾意呢個 podcast 嘅話 subscribe 啦，我會喺個 website 上面有個 subscribe button 俾你哋㗎啦，咁你到時 click 落去就可以 subscribe 到㗎啦。無論你用嘅係 iTunes 係 audio 定係用呢個 juice 呢啲咁樣嘅收 podcast 嘅 software 都好，你都可以喺嗰度 subscribe 到我個 podcast 嘅。咁就好啦，講到呢度就下次再講啦。播埋最後一隻歌係 Alison Krauss 嘅 How Long。You feel possessed to do. you